如果被喊到名字的孩子没有出现的话，这声音会越聚越多，回荡在整个村子上头，直到这个孩子从远处跑过来，满头大汗地挤进屋里，这个声音才会停止。大家会心地笑着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村民们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迎吉看到已经挤不进去了，就站在离院子有一点距离的山包上看着。他的那些小伙伴们也不知道都站在了哪里。放眼望去，人族、兽族都簇拥在一起，着实是谁也分不出来。虽然在这里看不到屋里发生的一切，但他毕竟还是按照奶奶的要求来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俗话说这春打六九头，很快春天就要来了。我们的声音工坊的相关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节目播出一个月以来，一共播出了八位小朋友或是播讲或是演唱的作品，虽然还有些稚嫩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春天播种下的种子和希望，等待着培养和修剪，待它长成苍天的大树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在春天里，我们声音工坊也会推出一系列的精彩的活动，欢迎家长和小朋友们来参加，提高自信，开阔眼界，从小塑造好孩子的声音，让孩子每天都可以自信满满地面对他的世界。我想这是每一个小朋友，更是我们每一位家长的愿望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欢迎来自双榆树中心小学的张琴汉，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故事《世界上最矮的棒球王》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的张琴汉，我平时喜欢踢足球、弹钢琴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《世界上最矮的棒球王》。鲁迪从小就不快乐，因为他两个哥哥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，而自己却是身高只有一米二的小个子。上帝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，鲁迪经常这样想。鲁迪感觉自己的生活始终笼罩在大个子的阴影下。在学校里，他坐在教室的前排，同学们都比他高出几个头。在家里，父亲和哥哥们也总是俯视着他，把他当成小孩子。由于自卑，鲁迪不喜欢和别人交往，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和运动他也都不参加。学校里新来的体育老师史密斯知道了，得知了鲁迪的情况后，热心肠的他决定帮助鲁迪找回自信。于是史密斯找到鲁迪问鲁迪，学校棒球队还缺人，你愿意参加棒球队吗？鲁迪惊讶着看着史密斯，难以置信的问老师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史密斯微笑着说，当然了。鲁迪，你以为打棒球需要什么？一米八的高大身材还是百米十秒的速度？不，都不需要。打棒球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。第二天，鲁迪就开始了棒球训练。他拿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棒球杆打得非常吃力。史密斯让他回家将棒球杆锯掉十厘米，还告诉他第二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，希望他能够参加。拿着棒球杆，鲁迪高兴地回家了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请父亲帮他锯棒球杆。然而父亲的表情却很冷淡，既说好也没说不好。鲁迪只好去找两哥哥，然而他们也互相推脱，谁也不愿意帮鲁迪锯棒球杆。鲁迪很失落，觉得家人都不爱他，他趴在床上大哭一场，最后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当鲁迪醒来后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棒球杆足足短了30厘米。原来当天晚上，父亲觉得自己不应该拒绝儿子的请求，便悄悄地将鲁迪的棒球杆锯掉了10厘米。后来，鲁迪的两个哥哥也做了同样的事情，拿着这短了30厘米的棒球杆，鲁迪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他参加了比赛，在赛场上表现极佳。